好，好，咁啊讲落去啦，系咪？ 讲落去，系跟住就香港啦，系嘛？ 网战啊，系啦，嗯， 系突然之间上个礼拜啊， 系啦，年初 做嘅喎，系好奇怪 嘅。 佢 J two 嘅唔系 啊，系啊 J two 系啊，年初三无端端系啊，咁都好似算系失惊无神。 之前系咪 啊？ 系咪一啲宣传都冇噶？ 唔系，其实系有嘅，不过可能个宣传好好近嘅，即系又系好似。好似呢個 cover feel 咁噶啦，即係做之前突然間話做，咁可能佢未至於同一日嘅，但可能早兩日咁咯。咁佢都有人睇咗，就都叫做有預先有報過下出嚟嘅。不過我哋 都有啲 noise 啊， 即係我哋又未留意到。不過係新年好似就係咪啱啱睇到啊？嗰場話西 C two 係嘛？ 係啊係啊，都係。突然之間睇到 真係嗰陣做嗰陣發現有出咁嘅嘢啦，係啦，亦都有啲網友提過，係啦，話呢套即係值唔值得講下咧咁樣咁。咁嗰時我未唔係即時睇到嘛，不呢套唔難揾翻嘅，係啦，咁易嘅。 我都唔係即時睇嘅，我都係收 尾。係啊係啊，即時睇好少嘅，即係通常都係後尾啊。 但係佢做完之後，網上面有好多幾多人談論嘅喎，其實呢套 係咩？係咪 有唔少 feedback 㗎？ 咁不如講下啲人啲 feedback 先啦。 可以講下啲 noise， 因為我都係立過幾個。 哦，點啊點啊，中唔中意啊啲人？ 阿新你點啊？ 啲人睇都咁，我覺得佢哋都係可能因為咧有啲 KOL 喺度， 咁肯定啦， 係啊係啊，咁佢哋咪覺得啊，好似都好唔錯喎，咁啊或者係佢哋支持某個 KOL 啊咁樣咁咯， 必定係啲， 同埋個題材佢哋覺得幾新鮮嘅，其實都 以香港電視劇嚟計， 雖然呢套唔係新拍，雖然呢套都係兩年前啦，其實係， 係啊係啊。 但係佢哋都仲覺得個題材係新鮮嘅。 唔係，如果以佢個真正拍攝嘅時間嚟講咧，我覺得佢呢個題材 OK 喎。 如果係兩年前拍，就真係好新鮮。 呢個題材算當時係有啲睇見嘅喎。因為中間已經有其他人做咗嘛，但係其實佢唔係，佢好早做啫，冇播啫嘛。咁其實佢唔係舊嘅，我覺得佢呢個題材捉得 OK 嘅。係啊，以兩年前睇咯。嗱，其實咁講啦，佢講翻出嚟咧，就好似話係。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咧，咪試過無線咧，咪揾過一班 KOL 上去俾佢哋虐待嘅，即係俾佢哋攞嚟玩嘅。因為嗰時話斬啊，即係話無線斬啊，咁佢咪話叫你哋自己試下拍啫，你拍唔拍到出嚟嗰啲啊嘛。咁跟住好似話搞掂咗嗰個東西之後咧，就唔關事嘅，咁就漏咗佢哋咧，就話搞一個 project 咁樣嘅。係啦，咁但係拍好之後咧，就好似冇。都冇咗影嘅，即係變咗好似石沉大海咁嘅，係啊，咁佢哋都以為咧係唔會見天日㗎啦，即係呢個製作咁樣，咁就唔點講咧，即係應該係無線揾唔同嘅單位翻嚟拍啦，但係其實拍實在係外邊嘅人拍嘅，咁所以你見到呢套嘢無論用嘅演員啊，都唔係少無線嘅人啦，或者咁講，即係無線咪主要喺敵人嗰邊咯。是不是咁讲啊？ 好似其实系得几个， 又唔系嘅，咁啊好，咁啊主角嗰边有几个都有嘅，系咯。咁但系真真正正嗰个男女主角就肯定唔系无线啊，最少现役都唔再系啦，系啦，系啦。个主男主一定唔系啦，男主系咪即系一路向西？系咪即系？ 系，亦都系旧年突然之间都爆红噶啦，即系做完反黑之后。 系啦，冇错。 嗰个张健生啊，应该系。 系啦，系啦，系啦。我叫咩话？个角色叫咩？系咪咩？招式咩？唔记得咗叫咩啦？ 应该喺反黑里面应该叫 招式。系啦系啦，佢话佢系当系 Joker 咁做噶嘛？佢话呢个角色佢当系咯， 系 啦。咁话咁就话即系嗰个做得好好咁。咁呢个就系个男主角啦吓。咁佢饰演一个，即系其实佢都系嗰两间公司就喺度斗嘅。咁就系佢话佢网上咧系即系话当时佢当系一个近未来噶，所以呢个其实你绝对一个科幻故事嚟噶。佢講明係一個近未來，因為當時咧已經有啲嘅新嘅嘢咧，就整咗出嚟，就變咗啲網上唔知咩指標咁樣嘅。咁佢就話呢啲指標咧就會令到啲人啊信唔信嗰間公司咁樣嘅。咁所以啲公司就會賺好多錢 咯。呢度我覺得佢有少少似 第二季嘅黑鏡嗰個阿拉嗰一集。 哦，咁你都可以咁講嘅，係啊。咁但係佢呢個就真係話到係有個咁嘅， 真係喎， 政府整咗一個咁樣嘅指標先嘅，佢假設咗。咁所以就令到啲企業咧好肯嘥好多錢，所以搞呢啲咁嘅 noise， 即係就唔係咩而家咁貪得意搞，係你唔搞唔得嘅，你一定要搞嘅。咁用好多錢嘅，咁啊請咗呢啲咁嘅公司專幫我哋咧，網上度即係撳低一啲即係對不利嘅言論啦，就整翻一啲好嘅嘢咁樣。咁你話係嗱，新年個理解就係佢哋好似公關咁，但係咁你都可以咁講嘅，不過你公關唔會喺呢度做嘢噶嘛。即係公關就喺第二啲嘢做嘢，咁佢其實就純粹真係喺個網絡上面，即、就、係、是、你當係一種打手咁樣嗰種咁嘅玩法啦。 其實我啱啱覺得似打手多過公關。 係。咁但係佢當然佢做嘅嘢係一啲，即係其實係屬於公關嘅一部分啦。你可以講啦，但公關就唔止係呢啲嘅，咁你當係咁啦。佢即係專係負責呢個網上呢樣，咁但係佢就講呢樣嘢好緊要嘅，喺佢嗰個世界當時咁同埋呢佢哋玩到呢即係似股票咁樣，我成覺得佢呢個感覺。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大時代嘅玩到，即係變咗你有個 最尾嗰場決戰係有啲大時代， 即係同我執到係幾多咁嗰啲咧，咁有個好似軍師咁嘅人，跟住後面有啲人係咁啊撳打打打打打呢啲機咁，咁而對手嗰邊咧就著曬西裝，好似好蒲咁喎，佢哋就成班好似即係 I T 人啲啦，佢哋嗰邊呢啲就啲主角嗰邊，咁啊兩邊鬥嘅，咁我基本上覺得你為呢條橋都其實都諗得 OK 嘅喎。即 是 有發揮 的， 我 設定 OK 的。 我設定 OK 的，我成覺得這個喂你開到劇都得啊，這個就是。 你覺得不是兩可以對得建隊同對黑幫 的。是啊。咁亦都唔係一定係大家一定對敵㗎，你可以會唔會出現新嘅敵人要合作呢，都唔奇㗎喎。咁你呢啲都係。 大盜戰隊同警察戰隊囉。 咪即其實大時代㗎嘛。 係啊。 即你冇話喺定係敵人，即係可能你會出現更強嘅敵人嘅時候，大家必定即是一定要聯手，咁都有機會喎。咁你 可以有第三間公司㗎嘛。 絕對佢好多啊，佢都冇話得兩間，佢今集講呢兩間㗎嘛。咁就喺度鬥。咁我又覺得都 OK， 佢同埋佢提出咗好多嘅即係佢點樣去鬥嗰啲嘢，即又唔係話亂講，都有返一定嘅原理喺度，最少。係啊，咁我覺得佢幾好㗎喇喎，如果係咁樣嚟講，即係以香港嘅質素啦，我再講多次，即係唔好講黑鏡睇唔得啦 ，OK 嘅，即係係啦，咁同埋有人肯去玩呢一個咁嘅題材啦，咁同埋因為竟然大台都會開放即係一啲平台咧，即係俾大家玩一啲咁樣嘅題材啊，咁啊非常之少有。啊，咁個女主角啦，女主角就係、是、即係頭先個男主角就係新嚟嘅一個主管啦，佢哋話係個 admin 啦，係。咁佢個女主角係邊個呢，就係、是、佢原本嗰、那個係咪算係 admin， 所以佢哋叫做師姐。咁、那、嗰個就係一個即係難聽啲係一個落選講者嚟嘅。咁但係當年佢哋話佢係民選講者嘛，嗰、那個叫做咩叫咩名啊，咩海恩，我唔記得咩海恩啊。咁嗰個就点讲，即系当年咪系咪阿邵佩斯嗰届啊嘛，就话无端端选咗三个出嚟，啲人就吓，哇唔系啩嗰啲吓，即系个选怪兽咁，觉得嗰届啊系啊，咁反而咧大家即系好睇好嗰啲全部衰晒啊嘛，系啊， 嗯， 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嗰时佢哋成好似话应该系呢个会赢嘅，咁但系点解呢个三甲最尾都唔入啊嘛，咁结果就净系得到一个咩旅游小姐定唔知咩咁上一个名衔。咁就衰就衰在又唔係輸曬喎，又有咁就要履行一年喺無線要做埋啲咁嘅頭閒至散嘅工作啊。 哦， 係啦，咁劇 喺呢度嘅表現，我覺得佢 OK 喎。呢、 這 個 呢度嘅表現好明顯，佢好過曬而家佢哋做緊主角好幾個啦。 我覺得佢做得唔錯的， 最少好過翠如 BB 同阿陳海林啩。就算唔再講再其他啦 ，OK 係咪先？ 係 啱唔啱先？ 系无论外形同个表情，我觉得佢都唔错嘅，有潜质嘅，其实都 有啊。咁但系喺无线嗰阵系完全连剧都冇机会做乜，唔好话主角、配角都冇。 哦，海恩啊，呢个 系咪？唔系咁啊，改 叫海恩， 个名改个写法嘅，系啊系，即系由即系而家变咗系一个大海个海嚟嘅吓。系唔同咗个字，但系都读出嚟都一样啊。咁啊，而家即係出咗嚟發展，拍過叫啲戲啊，拍過啲有啲即係 VOTV 都做過咁啦，咁叫做咁。咁好多人都其實係睇好嘅，男女主角。咁另外就其他嗰啲就配角就有一紮無線啦，係咯。佢有時壞人嗰邊就好似全部係無線啦，係咯，係咯，即係紅魔的上次個網劇嗰個主角啦，咩阿朝海啊。 嗰啲啦，嗰做對面嗰個 admin 啦，係咯。咁啊，咁佢呢邊嗰幾個助手都係無線嘅，咁就係啦。咁啊，係咯。咁我又覺得整體出咗嚟以一個鐘嘅劇啦嚇，佢都可以做到段咁。喂，我都合格有餘啦。即係如果呢一套係當係平時嘅電視劇嘅第一集，好睇過而家做嗰啲好多啦，最少係嘛？同埋呢一個，如果你開一個全個劇嚟講，我覺得呢個都有 potential 過，即係之前嗰啲啦，即係佢咪好過阿 Bosco 之前幾套啦，好過點金聖手，好過佢之前都做過一套係咩？做公關嗰套叫嗰套叫咩啊？阿堂妹揸車嘅咧，嗰套叫乜鬼嘢啊？我唔記得出叫乜嘢啦，幕後玩家係咪 啊？ 幕後玩家嗱嗰套咪講做 PR 佬咯，但係唔得嘅，佢做嗰啲 PR 佬啲手法成日你會想笑嘅。即系直情系话你乱噏先可以咁样嘅，即系死紧嘅。如果你咁样做，系系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呢一出反而佢做出嚟嗰、那个说服力强啲啊。 嗯， 咁同埋佢讲到呢个网络战，即系当然佢呢个网络战唔系讲战争嗰啲网络战，佢一讲即系商业上呢、這个网络战，咁其实呢个亦都系真系发生紧，系真系咁，但系冇佢咁夸张，但系就其实个情况系差唔多。系，咁呢度一班 KOL 咧，亦都有啲啊饰演翻一个，即系可能真系网台主持啦。咁有啲啊真系做翻即系普通嘅一个即系市民啦。咁大家有佢即变咗好似电车男咁咧，咁有好大扎市民，有好多成日上网好多， 系啊，好多 comment， 系啦。咁佢就做翻一堆咁嘅人咧，咁又我又觉得都 OK 嘅。你即系你做即系做得翻出嚟咯，做咗呢件事，系咯，系咪一个系 Rose Mar 嚟噶一个啊？ 吓，应该系啦。 系咪冇认错啊？话唔系，因为佢衰到咧冇打佢个名嘅。 佢最尾直头冇啊！即系边个饰演乜嘢，连幕后制作人 佢promo 嗰阵有嘅，但都冇呢班 KOL 啲名嘅。 系 咯。咁我觉得你现场嗱，唔好话净系班 KOL 啦，你就算其他演员、配角，佢后边嗰班职员，即系就算嗰班无线嘅艺员都应该有翻个 full list 啊。其实唔系好多人啫嘛。佢冇噶，佢完場就一個個咁樣嘅嘢，咁黑色嗰啲字算數咁。我都唔係咁，即係你對有份演出嘅人都唔係咁公平啦。 唔係好尊重嗰啲幕後製作人咁樣。 唔係幕後啊，嗰啲人幕前演緊啦。 幕前嗰啲都係， 即係台前幕後都唔係好尊重。 佢幕後就反而有嘅喎。佢最屘完嗰陣嗰個黑色嗰個嘅，其實係班幕後，但反而冇，總之就冇乜點打翻一啲，即係咪主角幾個咯，係得幾個咯，冇啦，其他人全部冇，即係冇 credit， 咁唔應該係咁咯，係咯，即係有份演過嘅，最少有個演員表，即係你就算除咗聲化到睇唔到，你應該出一出啦。 係啊， 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你平時都有噶嘛，啲電視劇咪先，佢都寫題噶，邊個乜乜路人甲都有噶嘛，你冇理由噶。系咯，即系就算嗰个都冇名都好，咪哦呢、這个咪OL 咯，系嘛 ？OL O Rose Mar 咁咯，系嘛？主持人 A 啊 B 啊 C 啊，你可以咁都得，系咯。唔系啊，我觉得佢套剧入边佢有名噶，唔系冇名喎、啊。我啲角色有、啊、叫有嗌、啊，有嗌名喎、啊，系咯，唔系话 OL 咁 叫成套戏都喺度嗰个人。 系咯，咁你话呢啲我就觉得咁就唔系好啱嘅。咁但系，佢哋话仲想点啊？你根本呢個原本冇諗住會出街啊，係一個原本冇諗住出街嘅一個作品，以為冇嘅啦，以後大家冇機會睇到，係就咁啦。咁啊，結果出出嚟，大家反應係幾好咯，即係覺得有呢種咁嘅題材，其實即係 起碼新鮮啲咯。呢啲題材係 即係喺香港嘅電視界嚟講， 香港算新鮮啦。 呢啲題材就算連內地啊，都好耐之前已經有講啦。 哦、香港就真係好似未見過， 香港少啦，真係少啦，即係都係警匪啊嗰啲咁咯，離唔開。咁你話之前玩呢啲咩 PR 公司，其實你都 OK 嘅，咁呢啲都算新啲㗎啦。但係佢最咪包裝咗出嚟千篇一律咯。 嗯， 係啊，即係但係呢套反而係唔同咯，做咗出嚟。係、啊，咁所以冇啦，我都係睇一句啦，即係你係要換浸人先做到啲新嘢㗎啦，係咯、啊。即係你嚟去都係嗰啲人咁佢咁同一班人做嘅嘢，當然佢會近似啦。你呢個冇得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冇俾機會其他人啊嘛。係、嗯。呢、這個真係問題啊嘛。咁你明明其他人係有啲好嘢，做咩唔俾人哋試下咧？係咯。 咁啲演員亦唔係睇嚟睇去都係嗰幾個咁悶啦，係咪？咁我呢套已經好新鮮喎。 新鮮啲啊，係咯， 係咯。係啊，有一個女都唔差喎，係咯，明明喂又做得樣又可以咁，點解無線嘅時候就投閒自散呢？咁係咪唔識得招呼老細啦？第一應該肯定係咯。 咁唔知佢啦。 呢一定嘅，一定嘅，係咯。係咯，即係你要爭個女一嚟做，係一定要招呼老細噶嘛。咁呢啲即係呢啲啊，咁係咯，咁變咗係算啦，即係咁好啦。咁而家叫有網絡就即係叫做網絡嘅電視啊。咁啊叫有個多咗個空間出嚟，就去俾大家試呢啲啦。咁如果呢套都得，喂，咁都期待之後十兄弟喎、啊。咁可能都 OK 嘅喎，即係首先係直情即係好拍嘅內地啲啦，係咪？咁我覺得喂睇個畫頭的確。唔错啊，系咯，即系又系以电视计啊，系咯，即系突破咗好多嘢先啦、啊。咁睇啦，希望之后即系网络嗰 part 有多啲即系呢啲嘢，大家可以即系大家可以睇到咯，系咯。 多啲呢啲新鲜啲嘅嘢睇咯，睇埋嗰啲。 唔使睇嚟睇去，仲结果三月仲要嗰啲咩仓底咁样做咩咩翻生武林系嘛？ 系 哇，大佬挨呢啲系咯，虾头做姑姑。Oh my god！ 真系， 系，系咯。 而家嗰度得唔得噶？而家做咩办公室话嗰度咩得唔得噶？我冇睇过啊。 我冇睇过。 罗永成咯，得唔得噶？即系笑嘅啫，我估系嘛。 嗯，望就真系即系冇成套睇晒，都话系咁样望下啫。咁啊，都好似系嗰啲嘢咯，即系普通嘢咯。 即系笑啊，笑剧笑下嗰啲啦，食都市。系啦，冇乜太大兴趣，系。好，咁啊，睇下啦，睇下嗰套啊。 系啦，都可以睇下嘅。 唔系，即系小龙女啊，讲系你啦，大家。 网战， 梗系要 睇 下 啦。系呢套要，我觉得都值得睇翻嘅。 系啦，可以睇下嘅。 唔好攞嚟同黑镜比啊！唔系讲紧呢啲啊。 唔得，唔系 卖卖嗰啲嘢。 唔系，甚至乎啲日剧嗰啲啊，即系只不过香港，系同翻一般香港电视剧比啊，哇，咁啊， 系啦， 起码有一定嘅创意吓，相比系。 系咯。系 啦。 同埋系有少少科幻啊。 嗯。 设定有少少啦。 冇错，设定即系最少佢唔系现实。而家我哋冇呢个咁嘅条例，都冇啲咁嘅情况。 系啦，系啦， 咁但系你话咧，佢反映到咧，网民其实系好虚伪嘅，即系其实佢话佢支持定系去闹，其实佢都系自己呃赖，佢最尾有讲过呢样嘢嘅。 系啊，有啊，佢有提到呢样嘢。 系，所以呢啲真系重点，即系佢套嘢其实有揭露一啲嘅网上嘅一啲嘅状况啊。 都笑下啲网民嘅，佢都 笑系啊，笑下啲网民啊，亦都话其实即系嗰个女主角就话即系真相，即系要想揾到真相啊！咁但系个男嘅就话，其实对网民嚟讲，真相系唔重要啊！咁佢即系就系呢班人唔即系唔讲真相，咁先有得打或者上仗咁。即系佢有讲好多呢啲即系咁嘅嘢，咁所以我觉得佢唔系话虚，好虚嘅，佢真系好实在嘅呢、這个故事讲嘅。即系佢虽然讲网好似好虚，但系讲个情况好实在。咁你睇嗰阵，大家即系有啲嘢睇到嘅，真系系啊系啊。 系 啊，即系同埋佢都同样系啊，反思同样系咪你一见到个新闻就跟住去闹咩咁样？即系佢对里边都好多呢啲人噶，佢里边系嘛？咁、 即系人讲你又 系啦，人讲你又讲，佢又加多句咁佢系好讲到呢样嘢，系即系同与神同行做阎王一样啊。 系啊， 佢就系讲紧呢样嘢，系咁，所以 O K 噶，嗰个即系系咯，系就咁啦。 可以睇下嘅。 嗱，咁啊唔止呢个喎，其实情人节嗰礼拜佢就抌咗另一个短片出嚟咧，叫做《手机情人》。系手机情人，系咁啊，好短嘅啲，系啦。咁啊，呢个如何咧？大家纷纷就话佢其实系抄一个，系咪一个泰国嘅广告？你等我谂谂。 佢又唔系。 你讲下呢个古仔啊？因为呢个可以讲个古仔，因为好简单嘅啫。 因为呢个佢又讲个女仔咁啊，一路可以拍更多噶。其实嗰个只不过系一个手机嘅。是不是一個想像，因為我都唔好記得是不是講佢係一個想像係自己男朋友 嘅。佢初初就以為嗰個係 Siri 嚟嘅，即係好似個手機同佢講嘢㗎嘛，可以。咁但後尾佢影完一大輪，跟住即係又啊入朝頭早叫佢起身啊，跟住又提佢乜嘢乜嘢啊，跟住好多嘢。咁佢問佢嗰度喺邊，佢又講咩？但係你喺佢呢對白到，你覺得佢唔係人嚟嘅，因為佢講好似機械人咁嘅。 即係會話俾你嗰間嘢喺邊度邊度， 佢 邊度邊咗 咁。係 啦，你覺得佢直情係 Siri 嚟嘅，其實係。咁佢跟住就叫佢影相，佢就好似又唔見佢揸住啲咩，但係會聽到嚓嚓咁嘅聲嘅，係 啊， 係啊。咁其實你都估到，佢應該係唔係人嚟嘅，佢應該係個電話嗰個智能嚟嘅咁。咁好啦，咁去到個即接近尾嘅時候咧，即係你一路都唔知佢做咩嘅，好短嘅。但係你唔知佢做咩，以為佢咪拍拖咯，即係或者同一個係咪一個機械人拍拖，定係同一個智能電話去拍拖？咁就去到最後佢去翻呢個工學機動隊最後嗰度咧，即係銅鑼灣嗰個圓形天橋。 圓形天橋，圓形 天橋 翻翻去嗰度喎，真係係啊，係咪有特殊意義咧？嗰度喺佔中上面咯，啫。咁嗰度就佢影嗰陣咧，條天橋都有好多人嘅，好似。咁啊！突然間有人打劫咁啦，係啦係啦，土入啤啤，好似好多人咁，啊條天好似好多人咁，跟住好啊，有人打劫咁搶佢個袋，跟住啊救命啊咁，佢點解啲人企曬喺度咁？跟住佢叫嗰個男仔，即係個好似佢男朋友嗰個咧，我、你仲報警咁？咁跟住嗰個男仔呆咗咁企喺度，就係同佢講咧，最近嘅警署喺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即係又喺度報一堆資料俾佢聽。咁佢就好似好驚好咩咁，咁又見到周圍啲人望住，咁跟住個鏡頭就影翻轉頭啦。咁原來由今朝開始咧，根本就冇人喺佢瞓喺側邊嘅，佢一個人嘅啫。咁原來由頭到尾咧，只不過電話俾咗好多信息佢啊。咁咩佢朋友即係話佢朋友揾佢，其實係佢朋友自己打俾佢嘅。根本就佢原來都唔係一個 Siri， 係佢成個電話，直情個電話本身嚟嘅資訊。 一切都係佢自己嘅想像。 佢當咗個陪住嗰個就係好似男朋友一樣，即係佢比喻緊就係陪住你嘅，而家得個電話啫。咁原來所有嘅嘢佢都係一個人，原來喺度 selfie 冇，咁冇人。咁去到嗰刻就梗係根本亦都唔會有呢個男朋友幫佢啦。咁其實個電話只不過顯示一啲資料。咁跟住佢都未完喎。咁跟住就有個途人終於問你：阿小姐冇事嘛？咁跟住佢咪要叫救傷車咁。咁跟住佢隔離嗰個好似女友，又係好似咁樣機械人咁同佢講最近嘅醫院喺邊度。跟住佢再望翻，原來成個天橋啲人咧係一個人嘅啫，冇即係個個都係一個人嘅，唔係一 pair 嘅。原來全部人都當咗手機係佢自己嘅。伴侶咁原來天橋咧得幾個人嘅啫，即係其他嘅人根本全部唔存在，係啲手機。 都 咁你呢個表達咧，佢當然啦，佢未至於係佢唔係真係科幻，因為佢冇去到個超科技，但係佢個表達手法其實好科幻。 係 係啊，咁 係 一個 咁佢係 你個短片嚟講咧，佢算係 OK 嘅，即係表達到呢樣嘢嘅。 同埋佢好易會跌咗落去，因為佢咁樣拍法咧，其實好容易跌到落去靈異故事嗰一邊嘅。其實係， 但個 feel 都有啲似，有啲似鬼嘅。 其實都係一線之差嘅，其實係。係。即係你個手法只要偏少少咧，你就會變咗做靈異故事。 佢都似鬼故咁嘅，好似好恐怖。 因為我頭先講話，佢有少少似嗰個泰國廣告咧，其實就係接近靈異故事 嘅。嗰個故真係靈異嘅，即係唔係好似呢個咁嘅。 系啦，但系佢就唔系用电话，佢系用咗 Facebook 或者系一啲社交平台啦。 哦， 佢就讲个女主角个男朋友已经死咗啦。 哦， 佢就一路就系睇翻佢嗰啲社交网络嗰啲留言啊，或者佢哋嗰啲短信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 佢一路好似都系同紧个男仔一齐啊。 哦， 即觉得个男仔一路都仲系喺佢隔篱左右。其实佢我谂，我觉得似嘅就系佢对住呢啲嘢觉得。好似有個男仔喺隔離咁樣，我就覺就佢就唔係抄足，即係當然唔係抄啦。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概念。 咁個概念上就唔出奇 嘅， 唔係你話佢係似靴都得㗎。 哦，其實都可以話似靴嘅。 係啊，不過佢係淋埋甩佬咁，你咪謙咯，即係。係 啊， 咁諗都得㗎，係啊，係啊。 佢拍得算好咧，就係佢唔會跌咗落靈異嗰一邊咯。 佢去到恐怖嗰刻，但係佢又係有恐怖嘅喎。嗰刻突然間， 我睇睇下都覺得，咦，會唔會變成靈異咧？佢就好在，好在最尾佢唔係。 就兜得翻， 我都覺得 OK 嚇，兜得翻，我覺得 OK。 你好易走火入魔嘅呢啲古仔，佢冇。 好易㗎，佢呢個古仔好易變靈異故事嘅，其實係。 但佢冇，佢又企得翻個位。 咁啊，算唔錯。 佢好清楚話到俾你聽咧，原來一刀刺嘅人咧。即係佢情人節抌上啊嘛，佢話好多好多都市人其實一個當咗個電話就係佢嘅另一半，咁佢好講到呢樣嘢出嚟喎。 同埋其實好寂寞嘅每一個人都， 即 係都係另一半。 同埋啊，你點會喺呢一個時間抌一個咁即 係係咯， 即係咁潑冷水嘅係咯？人哋情人節就 咁 sad 嘅片， 真係 咁 sad 幾反高潮嘅喎佢。 咁呢個我又覺得好好出奇，佢夠膽咁樣做咯。雖然咧睇嘅人好少啊，呢個片老實講，我擺上群組冇人睇，用不五仔。 啊，係咯， 都奇怪，佢會掟出嚟都奇怪啊！ 唔係佢仲要平時嗰、那個平台擺搞笑片噶嘛？ 唉， 都擺下劉江，你都係今日啦嗰啲咧，直情係喺佢隔離嘅大佬。咦？我點解有個咩手機成日？我初初以為係笑噶，我咁樣全部都係笑噶嘛？佢擺嗰啲，哇！我點解咁 sad 嘅呢個古仔？咁其實就證明咗咧，如果即係就算香港啦、啊、電視都好啦，只要有心拍咧，其實都係拍到科幻嘅。 系， 系啦，不嬲我咁讲噶啦，即系科幻又唔系一定要上太空，要有超人，要有特技嘅，即系其实系个概念咁。咁你呢啲咪出现咗咯？就以上头先嗰两套，系咪？咁你将一啲现实都系有嘅情况，咁可能你推移少少嘅啫。咁即系推移少少啊，会唔会再发展落去就会去到咁咧？咁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科幻嘅，卖个悬念嘅啫。咁唔使咩特技嘅。你拍一套普通電視劇，分鐘個 budget 都多過，所以其實拍有心拍就拍到啊，係爭在有冇人寫到呢啲古仔嘅啫。咁起碼我哋都見到係有人去寫啊，而家最少係咪？咁所以呢個啊，即係都值得鼓勵嘅。即係無論而家行到咩地步，當然係好初步，咁但係都要由一步一步做嘅，係咯。咁有人開始，就好過永遠都唔開始，係咪？係咯。就咁啫， 起碼有第一步先啦。 起碼第一步先啦，係咯，即係香港都停留咗好耐冇喐過啦，喺科幻呢樣嘢上邊，係咯。 嗯 嗯，咁都 OK 嘅，係啦，即係 try 下有多啲唔同嘅單位，有機會係啦。嗯，好啦，咁大家睇下，大家睇下，係咯，大家睇下，支持一下，係啦。係啦，咁又阿 Peter 咧，又同我哋可以一齊傾下呢、這個一啲。舊嘅一啲嘅科幻劇啊，我暫時講下劇先啦，係啦。嗱，咁上次我哋叫數咗一堆即係日系嘅嘢啦，即係當然有卡通有成乜都講到都幾都冇乜邊際啊，好似啊，但係唔緊要，因為呢堆可能大家都係有回憶嘅。咁我哋喂會唔會開始介紹翻啲係大家可能其實聽都未聽過嘅咧？嗱，一呢個先係我哋即係要講嘅嘢，係咪？ 咁介紹一套咧，以前喺。啊！明珠台做過啦，就應該冇配音嘅，叫做《Small Wonder》，係講咩呢？其實一套係即係美國式嘅喜劇嚟嘅，咁就啊，好似都係半個鐘頭一節啦。咁佢係講一個啊女仆機械人嘅，係一個啊細路女嚟嘅。咁啊，其實呢有少少似阿基博士嘅。點解咁講呢？阿基博士係啊1980年。咁而呢套嘢就1985年嘅，咁讲咩个故仔？就系、是、一家人啦，个爸爸系做即系机械人工程嘅，咁佢有阿妈啦，同埋一个细路仔啦，咁有一日就系、是、个爸爸就带咗个机械做件咧，就组装咗一个女仆机械人啦，咁叫做 Vicky 啦，咁佢就可以听到啲。人哋講嘢去理解佢做翻啲動作，但唯一一樣咧，佢似機人嘅地方咧，就係佢嗰把聲咧係機械聲嚟嘅。除此之外咧，佢個樣咧就一個十歲嘅細路女嚟嘅。咁就佢呢個機人咧就點解會喺度咧？即係佢個爸爸咧就希望咧做個實驗，就睇下一個機人可唔可以即係學習啊，可唔可以適應到呢個人類社會？咁所以。即係其實佢爸爸嘅想法都有啲奇怪啦，好似阿基博士咁樣嘅。 哦，咁佢冇叫個女機人去裝啊，山吹老師沖涼嘅。 冇嘅，就係好温馨嘅，首歌就温馨，家庭式嘅。咁佢真係冇嘅。咁佢就會教佢多嘢啦，教，因為佢嗰套衫咧有遺品咧，你都係覺得佢係一個女僕咯。咁佢就會洗衫啊、煮飯啊，咁但係好多時會佢。因為佢係機械人咧，所以佢聽啲指令咧就聽表面嘅啫，即係佢話抌低佢就抌低樽水，佢即刻就放手成樽水掉落地下嘅。咁你要慢慢教佢個步驟，佢先識到嘅。咁就而嗰個細路仔咧，就有時會利用呢個機械咧幫佢做功課。咁話我有功課唔識做啊，你幫我做啦。咁好啊，咁佢幫我做咯。但係佢就話今次我實攞 A 啦。咁系个女家人就话：，唔会啊，因为我 program 咗一个十岁细路女，十岁细路女系唔可能做啱晒噶嘛。 咁於是嗰個男仔就教佢啊，你要幫我做啱曬佢，係攞 A 嘅。咁即係就有啲咁嘅笑話啦。同埋咧，佢有少少似叮當，點解咧？因為那個女嘅人咧，佢休息嗰時咧，就會喺個男仔間房個衣櫃裏邊啊休息嘅，佢就企喺個衣櫃裏邊，佢就啊擘大隻眼企喺度就係噶啦。同埋咧，後期咧就講個女仔會翻學校讀書嘅。啊，都似翻嗰個時咧，小維都係人嚟嘅。 佢即係周圍啲人唔知佢係女嘅人嚟嘅啦，總之 唔知嘅，係冇人知嘅。系秘密嘅， 佢系嗰个傻女嚟。 咁啊，当然佢系有惊人嘅特性啦，就好大力啦。咁佢系两边旮旯仔咧有插口嘅，系一边咧就系嗰、那个啊，即系电插苏可以供电嘅。另一边咧就系嗰啲 RS 二三二咧，就系、是、啊以前咧嗰啲 Zero Port 嚟嘅，即系放 modem 啊。 哦。 而家就全部用 咩整喺个旮旯仔度咁奇嚟嘅？ 哦，唔会俾人 系系隐蔽啲啊嘛。系啊，个背脊咧就有块板揭起，即系揭起块肉咧，就见到啲线路板嗰、那个喺个界边嚟修理。系啊系啊，佢个、啊、背脊咧嗱，你首先啊拉开佢背脊件衫嘅拉链咧，就喺个一条嘅背脊咧就可以嗰块板揭起咗嘅，就会有啲线路板，你见到咧系有啲 LED 红色嗰啲 LED， 同埋咧有啲 IC 嘅插嘅，咁咪。点解咧？诶，嗰个年代咧，八十年代咧，啲电脑咧就好旧嘅，就嗰个荧幕咧就全部系即系 单 色啦，同埋就得字啦。诶、嗯，嗰时啲电脑咧就用 IC 同 integrated circuit 咧，就好似啲蜈蚣咁样咧，就一黑色长方形，左边诶七支针，右边七支针咁啊。咁你可以压落去嗰、那个啊嗰、那个插脚嗰度嘅。咁你见到个电话就有啲咁嘅嘢啦。啊，咁嗰時啲電腦咧，如果係開唔到機咧，就啲 RAM 鬆咗啊，即係嗰個 IC 大咗，你揾手撳翻落去咧，就可以著翻起噶。嗰、那個年代啲人好興砌啲誒收音機啊，好中意去零件鋪買嘢啊。咁但係即係所以咧，就你見到佢個背脊咧有啲 LED 燈啊。 我哋嗰時叫佢做原子粒啊， 原子粒收音機啊咁樣啦。诶，嗰时好多铺头咧，要自粒嗰啲即系半导体啊啲咁嘢，嗯，咁就你街边咧好多啲电器， 连街都系卖呢啲嘅， 系啦，一扎嗰啲电阻啊、电容啊，可以砌好多嘢噶，但系即系而家先话讲诶 STEM 啦，即系要啲学生啊砌机械啦， 系， 但系以前咧嗰啲人已经系买啲杂志。啊、科學模型啊，嗰啲特別係砌一啲電子零件噶啦。 嗯。 啊，咁咪留意嗰陣時嘅年代咧 ，LED 係得多數紅色、黃色、綠色嘅。其實藍色 LED 咧係近排先會有嘅。咁啊，因為近呢幾十年有藍色 LED， 咁加上紅色、藍色、綠色，就可以有白光 LED。咁所以而家咧有白色 LED 就取替咗燈膽啦，都係啲近幾十年嘅事嚟嘅。 嗯。 啊，呢、這個可以。啊，讲完咗啦，呢、這个就吓、 啊，都唔紧都要讲下俾而家啲人听嘅。 系啊系啊，即系、就是、你见到嗰时拍起啲道具咧，就会知道嗰个年代啲人就系玩啲咁嘅嘢噶啦，即系同埋佢会形容佢只眼咧系啲光敏电阻之类组成嘅吓。 即系唔总之嗰个 cyborg 讲到几先进都好啦，即系例如电脑奇侠咁样，咁你见到入边啲机器咧，其实都似同打一部电视机差唔多嘅啫。 哦、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的认知就是那些东西嘛，有那些零件就很犀利的嘛， 是的，即是你完全不觉得，其实这些怎么会动得的呢，在那个身里面完全跟那动动是没关系的，如果那个身里面是一堆的东西，就不懂得动啊，应该但那时候人不会这样想，即是那个球棋里面有些电线球，有些东西那些机械咯， 即系你要见到有啲嘢喐，你先觉得佢一部机器啊嘛。 以前咧就好中意玩内构噶嘛，即系你由万能盒开始系咪？好中意咪哇整一半机器俾你睇下佢里边系点？但系以前咧通常嗰啲内构乱画嘅， 系啊系，好中意睇嗰啲嘅，即系结构咁你 手嘅。都最乱画嗰个应该就系高达，嗱高达自称真实系，但系佢嗰个嘅内构图咧，应该系咁多个 chapter 里边即系最乱咁画嘅。或者咁讲，即系乱画嘅都好多，但系即系佢都算几乱画嘅，系啊，即系完全同佢真实嗰个构造咧，都完全违反嘅程度喺度。 係啊，咁就所以咧，你話依家日本好興啲羅莉女仆機人咧，其實啲以前西方都有呢樣嘢啦。 咁如果你話呢一套就可能根本係受拉希莫事影響都唔奇啊。 好大程度上，同埋嗰個女演員咧，佢就一佢機械咧，就係即係好似小維咁樣，即係白痴啊，十歲少女。 乜？但我錯睇個開頭集數，佢冇表情喎，係會後尾有冇表情嘅咧？ 都係啊，冇乜嘅。佢例如幾個小咧，佢一笑就即刻埋翻，縮 翻收翻啦嘛，係咯。 係，因為佢啲電腦話，哦，佢笑咗啦嘛，咁就唔可以繼續啦。 佢就唔好似小雲咁，佢就傻咁樣，佢就唔會嘅。 反而小雲係個性格係即係更加活潑嘅，佢啲係即係有啲白痴咧，但係佢真係 呢個其實我覺得係有啲悶，同埋咧，我而家睇嘅有啲似 Annabelle 嘅。 咁樣， 即唔係佢個樣啫，Annabelle個感覺咪就係佢咪即係 Annabelle 咯，我擺個公仔度佢識喐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佢有成個真人細路咁大個，咁我諗我有啲驚嘅，如果你擺個咁嘅嘢喺度。即係真係有個咁嘅嘢，我好恐怖啊！你不如你整個唔係人樣，我冇咁驚。 喺佢第一集就話佢嗰啲頭髮係即係假髮嚟噶嘛，一蚊你都係光頭嘅。跟住有一集話佢修理把聲咧，跟住整多個人頭咧就冇得塊面咧，原來個機械佢抹下抹下個口嘅啫，隻眼都好恐怖嘅。 都好恐怖噶嘛，其實。 係啊， 咁佢後屘有冇話將佢把聲變翻做人咧？如果唔係，佢點樣可以翻到學咧？ 哦。佢由頭到尾把聲都係機械聲，好平淡啊！咁但係啲人係我個問題話，依家啲細路仔好中意扮機人噶嘛，咁所以佢咪 咁樣。 好係啊，咁其實佢講咗煩嘅，因為你如果嗰啲人講咗句嘢，咁佢又會重複翻你嗰句嘢嘅，咁可能有時會出少少啦，但係即係佢每次都咁做，你就覺得煩咯，同埋因為係美國。即喜劇咧，即係有啲笑位係唔係都加個罐頭笑聲嚇嚇嚇，係 有啲罐頭笑嘅， 係啊，即係似歡樂今宵 嗰啲 咁， 唔係 咁 笑嘅， 係啊， 咁啊有興趣可以睇下嘅，其實好似有好多集喺個 YouTube 度擺咗喺度，咁我哋都貼咗上群組，起碼呢一個係第一集。咁但係奇怪嘅呢套咧，原來係明珠台係有做過，因為我知道有套乜嘢，但我冇喺香港嘅電視睇過啦，因為我就唔會報明珠台。咁其實明珠台做過好多嘢，我都冇睇過，即係佢通常就有配翻音喺翡翠台嗰啲，我就有睇係啦。明珠台咧就係除非佢係好明顯，我知道嗰張係咩嚟啊，咁我先會專登睇嘅，即係我喺度雷料啊嘛，呢度咩我咪睇咯。但你話咧，佢哋呢啲劇咧，我恐防當時咧，佢喺度譯咗啲好古怪嘅戲名， 啲戲娃娃咁啊。 我諗如果佢咁叫我都仲好啲啊，我驚佢叫做唔知乜乜甜心咁嗰啲咧，係咁根本就唔會睇嘅，你會覺得係啫，咪又係講啲 family 啊啲古仔，你估佢係咪？即如果佢個中文名係科幻啲，或者可能我都會 try 去撳佢睇咩嚟。咁但係如果你佢平時講埋啲名咧，怪到你想象唔到嘅，即係例如頭先我哋傾嘅講過啦，即係呢、這個哈利波特熱潮嗰陣就有一個係。又是讲个魔法学校，又是讲他们去了个魔法学校做回 Harry Potter 的事一样咁滞，但是那班是女嚟嘅。他竟然那套嘢那个中文，但他没有在配音度做的，他在明珠台做，但他改了个中文名叫做魔灵亮。 是。 魔灵亮叫做。 哇食字喎。 是食字。咁你明知呢套唔关日本魔灵亮事㗎啦，即係嗰次我係咁啱即入到又做咁嘅嘢。我一聽個中文名乜咁怪嗰中文名叫魔靈兩，即係講真，如果我喺節目表見到個咁嘅名字，我唔會 try 去睇係咩嚟咯。同埋你都預咗知道唔係嗰個魔靈兩啊嘛，咁你成日咪有啲食字咁，咁你食字得嚟又未必反映到其實套劇嘅真正係咩劇咧，其實唔會去睇咯。例如《飛天紅綜合》咁，因為佢係喺配音嗰邊做啊嘛，咁你配音邊做，咁我哋會睇啊，咁睇完咪知點解佢會叫《飛天紅綜合》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冇睇嗰套嘢，你叫佢做《飛天紅綜合》，可能我唔會想睇咯。 係啊， 係即係例如明珠台做嘅啫，咁又對佢叫《飛天紅綜合》咁無聊嘅一個名字，打牌嘅，係咪講打麻雀？ 麻雀個紅中嚟嘅喎，係嘛？ 佢个字系似嘅，所以其实佢呢个名系改得好神嘅。咁但系如果佢唔系放喺翡翠台度做，喺明珠台做，但系改个咁嘅中文名，咪嗰种好奇怪噶，就是、明珠台所有，咪其实而家都系噶嘛，佢系全部都有改中文名噶，因为佢个节目表系用中文写噶，咁你变咗我冇办法知道咗你嗰台咩啊嘛，就算我知嗰套剧都，你改个咁嘅名，我都唔知道你呢套剧啦，系咪？系咯，等于嗰时嘅超级机械人动画咧，好多无线人士，佢好中意自己嗰啲无人头名噶，即系改埋啲咩太空古女啊、太空战士啊、太空基地啊，但我即系咩嚟嘅咧？你知唔知啊？嗱，我头先讲一扎，你知唔知系咩啊？太空战士系高达，太空堡女系超力战士啊， 唔系 啊，系啊，有咩太空五虎将啊？ 唔系太空五虎将就系丽的嘅。系 V 型接头 ，V 型接头啊嘛，之后嗰套吓。 咁总之你嗰啲名，如果我系唔能够 recall 到你套嘢嘅咧，其实系几唔好噶。系啊，同埋我哋坊间咧，啲人都唔会嗌佢嗰个剧名，我哋会叫翻做超力电十啊，喂，有冇睇超力电十啊？咁我哋唔会问有冇睇太空堡垒嘅。 系。喂，直接超力艾斯买粉睇超力电十。 唔系喎，超力电磁盒系 O K 喎呢个名字，但系佢哋个剧唔系叫呢个名字。咁其实一样同样情况，如果呢个情况你出现喺明珠台嘅节目咧，我哋好难会无端端去睇睇你系咩嚟咯。因为我冇办法 connect to 你嗰样嘢，系啊。咁所以其实嗰时我哋除非就报嘅啫，我哋唔会报明珠台嘅，我哋一定系有要睇嘅嘢先转台。即系例如咩今晚明珠九三年做乜乜，我话咁啊要睇啦咁。咁嗰晚咪睇明珠台咯。咁但系平时都唔会晚晚睇明珠九三年噶嘛，咪你唔啱睇啲戏都睇咩？系咪？咁你通常都系咧嗰边有时佢亦会喺翡翠台咧卖广告，啲明珠台会嘅节目都会喺翡翠卖广告嘅，有啲大啲嗰啲剧，例如豪门恩怨咁啊，每晚都讲嘅。 啊，唐顿庄园嗰啲 系啦，冇错啦，不过我唔睇嘅 ，OK， 我就知我 OK， 今晚又有套好闷嘅嘢啦，咁样即系唔好叫我睇啊，诶嗰啲啊，即系其实嗰啲属于肥皂剧咁嘅嘢啦，有套啊，咁诶同埋系唔好睇嘅多噶，所以咪就系会诶咁唔系话知道有套出名啦，或者知道有套科幻啦，咁就唔会专登转过明珠台嘅，一般系啦，就系咁啦，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大部分观众嘅。即係嘅習慣啦，即係你係會係選擇性地先會轉去明珠台咯。咁就 Peter 同阿漢永其實都睇好多明珠台嘅，咁所以你哋咧就會睇到有啲咧，我哋啊咩真係做過套咁嘅劇，我哋都唔知啊。咁啊嗰咁呢一套你話呢套叫咩 ？Small Wonder 咩 ？Small Wonder 係 係啦，咁就係一個有啲似小雲嘅一個咁嘅一個古仔啊。咁但係唔止喎，另外仲有一套咧係講話阿婆嘅嚇 啊 係嘛？要介绍呢个 啊，嗰套我就睇过一两集咧，就Super Grand 啦，即系 Super Grandma 系就睇翻我上第一集咧，就讲佢有个婆婆唔知点解俾啲危激光射到个头啊身体，咁于是乎就产生咗超能力，咁系即系好大力可以即系睇到远嘅嘢咁样啦。咁就印象中咧，就佢电视播咧呢个婆婆咧，就佢得手翻咧。都快過你行路嘅，咁就即係同埋個反差，你即係見到一個普通婆婆，但其實咧佢好大力嘅超人嚟嘅，咁呢樣嘢咧就依家都有套日本嘅動畫都知嘅，就係嗰套喜功夫啊，喜功夫係嗰個老伯伯啦，就係個樣咧就係即係老伯伯，但其實佢已經俾外星人咧改造咗套機械人喺度轉入兵器咁樣，好勁啊！咁即係我嗰陣時橋段就係嗰啲惡霸對住老伯伯，即係死老嘢咁但係咧點知人佢係好快咁樣就打低佢哋啊，就有收埋飛彈啊咁。即係呢個都係反差啦。又另一方面，例如一個細路女係嘛，睇落去好孱弱嘅，點知係改造人嚟喎？ 咁佢零機械人啫嘛，佢唔係改造啦，直情本身係機械人啦。 系啊， 好大力啦，同埋如果佢系小云啊，再犀利啲啦，你好嘛咁其实其实系地图炮嚟啦，嗰、那个如果你摆喺机线啊， 系啊，最初就系、是、啊，小飞侠又系啦，即系我嗰个 atom boy 咧，系 个 atom boy， 即系阿多姆， 系啦，咁佢又系好唔合理噶嘛，即系咁细个机人可以咁大力， 咁其實咧，小雲都係阿小飛俠嘅女仔版嚟嘅啫，所以佢後屘咪整翻個咩咩 小寶雲啊， 小寶寶啊，其實嗰小寶寶更加你會睇得出嗰個係小飛俠啊，係 啦， 你玩翻佢嚟嘅， 有一集佢唔知咪小雲個頭擺咗小寶寶，有小寶雲， 咁會點嘅咧？ 佢冇話個名係咁嘅，佢要收你個身體 啊 嘛。 咁佢個姓名又有冇咩唔同咧？ 先嚟係一樣嘅，因為小寶寶係阿馬斯克博士抄咗小雲設計圖咧，就即係整出嚟噶嘛，所以係我哋有個亞蘇瓜咧係要會冇一個贏嘅。咁於是小寶寶就諗如果繼續亞蘇瓜，咪可以捉住隻手捉住天光咯。 咁但係佢會唔會射光嘅咧？佢個口，但係我又唔覺得小寶寶會嘅喎。 哦，可能佢唔用啦。 哦，即係佢冇用嘅，其實都得嘅應該。 我覺得應該係一樣 的。應該係一樣嘅。 是啊，但是都有近似咯，是 是 即是好奇怪，即是你整个机人呢他都是有些缺陷的，即是小云呢就近似啦， Small Wonder 呢把声是永远都整不好的，即是反而啲机人呢一定有个特征呢是表上机人，即是有套动画日常他都有个机人的，但那人呢永远个配置有个上链那个制的喎，佢成日想頂走佢個博士話，唔得嘅，即係你一定有個上呢個細啲嘅人噶嘛。 咁係邊套卡通嚟㗎？呢度係？ 日常啊， 我 都係 日常。嗰套 日常係啦，嗰套日常咧咪個中雲個博士咧，我都係鯊魚嗰個博士咧。個博士係即係 就 女嚟㗎 嘛， 佢整到係啊係啦。系啦，你多机人，个机人咧好多机关嘅，即系啲咁个掣咧，只手可以伸啲植物出嚟咁啊。 嗰套嘢虽然个名字叫日常，但系全部啲嘢都好唔日常嘅。 即系其实佢个古仔就唔系日常，系但系套嘢叫日常。O、okay、 K， 我估系一啲唔正常嘅人嘅日常生活咯。 系啊系啊系。 唔系即系而家日常系反而讲啲即系真系日常嗰个戏噶嘛。 唔系。佢都系喺度 hea， 咁但系佢入面啲人就全部都黐线嘅。 哦， 系啊 ，OK， 系啊，同埋 呢啲我好少睇啊，我少睇啲日常戏噶，我冇办法理解噶对呢啲剧情。 我基本上如果有机械人嗰啲我都会睇嘅，即系咩日本 Chobits 嗰啲啦 ，Chobits 系讲有女机械人咧动画嚟嘅， 系。香港或者呢个台湾译啦，就译做人形电脑天使心嗰套嘛，系嘛？ 系啊，冇错，台湾系咁样译。系佢咧个耳仔咧，就有个机械嘅装饰咧，佢喺个耳仔嗰度，就即系为咗系表达佢一个机械。咁里边咧就有呢个插头可以挂电视机嘅，但系嗰啲红白黄嗰个莲花头咧，拗晒 色线， 系啦，三色线系啦。跟住另外呢有另一套動畫應該係冇人睇嘅，就一個微型嘅機器人叫做咁佢呢就有條 USB 機器拉咗嚟㗎，咁 USB 機可以用嚟充電啦，同埋可以傳送資料嘅。 嗯。 係啦，咁我好方便㗎，佢個佢係好細㗎，即係好似掌上型嘅機器人呢，幫你抹 keyboard 啊，同埋可以幫你用電視機。 哦，咁你咩一击杀虫嗰个都系细嘅， 冇错，一击杀虫，因为未来嘅世界啲价值对所有嘅杀虫已经即系抗药性啦嘛，所以一定要用物理攻击先可以打到杀虫咯，系啊，佢好得意噶，佢系有个充电咗嘅，打完呢啲杀虫佢自己翻翻去咧，个板底可以插电嘅， 系咁，不过呢套就佢好似系净系出咗一本漫画啫，系嘛？佢有冇再出其他？ 同埋系一套动画，系好似跟个经有一套动画半个钟头嘅啫。 系，咁但系即系 有模型出嘅。 系啊，以出名嚟讲，呢套嘢都算出名啦，得吓，即系咁少嘢。 因为你我谂到你唔用杀虫剂打曱甴，你用咩方法咧？ 咁其实佢主要都系卖公仔嘅啫，呢出嘢。 系啊，游戏啦。你射击游戏咯，应该系。 咁唔理你而家嗰啲武装神机好咩都好啦，即系总之而家慢慢演变就变咗啲系一比一啊，即系佢主要系要玩嗰只嘢就系好似你只玩具咁，系咁细嘅， 咁所以你買翻嚟嗰隻嘢就係咁啦。咁如果你話第一次玩呢樣嘢，嗰個應該係黃金盒啦。即係其實就係佢係對應翻嗰個玩具啊嘛。當佢唔巨大化嗰陣啦，係因為打火機咁細啊嘛。咁你變咗呢個咧，你就會對買翻嚟嘅人，即係個想像咯。即係因為你平時買個機械人玩具翻嚟，就係嗰一定唔係一比一啦，咁叮過係咪？巨大機人嚟噶嘛，咁你但係你個合金咪擺台面咁大啫，最多係咪？唔會係幾十米高㗎係咪？咁但係呢個唔同啦，佢本來嗰個機械人仔或者個女仔機械人仔啊，佢就係咁細粒㗎啦，就同你買翻嚟嗰一樣咁大嘅，咁你嗰個想像咪會即係好似好啲咁咯，你覺得佢係一比一咯，咪即係佢寫明係一比一嚇，咁佢一比一就係咁細只㗎啦，咁其實呢個都係 serve 翻個玩具嘅，點解佢係細只？因為其實一要話俾你聽，呢就係一比一。 係啊，但係就算真人咧，都係一比一嘅模型格，或者一啲展覽咧會出一比一嘅 figure 嘛。 哦，咁嗰啲一般人唔會買㗎啦，嗰啲流行㗎啦，係啦，即係除咗古天樂會之外，有邊個會啊？係咯，少啲啦，最少係咯，係咯。咁一比一嗰啲，佢就寧願係真人 cosplay 嗰啲好玩啲，係咯。 嗯，係。但係就如果係一比一，佢係一隻第一妖精，好似動畫《聖戰士金霸》嗰只妖精仔咧，咁佢一比一係有個手板出過㗎，好耐以前。 嗯。 咁應該都幾滿足㗎，而家睇咗之後。 是啊，一比一啊嘛，咁细细只咁咯，咁好啦，咁呢个小云呢个东西其实当时都系个好新嘅概念嚟嘅，即系你之前好似觉得冇啲咁嘅嘢，或者 IQ 博士本身呢个做法都系好新嘅，即系令到咧，即系呢个 Q 版呢样嘢大行其道，都因为 IQ 博士啦， 嗯 ，IQ 博士本身一个 Q 版啦，系正经嘅细个人， 嗱，冇错，你以前咧。Q 版嘅公仔就永遠都係 Q 版嘅，即係你唔會見到大雄咧，突然間變翻真人樣噶嘛？冇啊，從來都唔會啊，係咪？大雄咪大雄咁嘅樣嘅咯。咁但係 IQ 博士竟然咧，佢哋啲人係會變正經個樣嘅，係應該話好似得 IQ 博士可以嘅啫。咁呢啲佢一切咧都係好新好新啊，同埋佢將 Q 版呢樣嘢咧，以前嘅 Q 版咧就畫得佢好簡單嘅 Q 版嘅啦。即 Q 版唔係就係兩個頭身定三個頭身，佢總之好簡單嘅畫得。咁但係咧 ，IQ 博士畫嘅公仔其實佢雖然個比例係兩三個頭身，但係佢唔簡單嘅喎。即係小雲啲手腳唔係好似條水喉咁樣喎，佢係有關節嘅喎，即係佢有一個細路仔嘅手瓜啊，有嗰啲咁嘅膝頭啊呢咁嘅構造嘅喎，佢畫埋出嚟嘅喎。係啊，佢啲衫褲啊啲係連啲線口啊嗰啲都畫得好清楚。你睇下小雲著嗰件。牛仔嗰個咁嘅褲，佢畫得好仔細。咁同埋仲有咧，佢哋用嗰啲嘅車啊，或者裏面嘅嘢，嗰啲機械設計，雖然佢啲機械設計都係有，即係有啲配合翻佢裏面得意咁，但係佢都畫得好仔細喎。咁所以佢呢一種嘅 Q 版咧，就帶起一個新嘅風潮，即係對 Q 版呢樣嘢，就帶起咗 Q 版嘅風潮。以前 Q 版咧就唔係咁受重視，但係佢之後咧，哇，樣樣嘢都要玩 Q 版啦，哇，超時空要塞都要整翻架 Q 版啦，因為佢又興雞蛋機，即係雞蛋機就係新年都唔知啊，我哋傾嘅一陣，咁其實就係將現實嗰啲戰機咧，就整到好似雞蛋咁肥啊。咁其實嗰時賣 concept exactly 有出過咧。嗰啲 Wave One 係咁嘅樣，就仲要變得翻形先犀利喎。佢雞蛋機仲要變到形先犀利， 即係又係變咗一隻 Q 版嘅， 都係 Q 版嘅。佢人形咧當然都係 Q 版，但係佢變得先犀利。你因本身淨係已經係雞蛋咁嘅樣嘅咯，即係佢 Q 版意思，佢真係 Q 到係淨係一隻雞蛋咁嘅樣。係 圓咕碌， 即係雞蛋有翼咁嘅啫。你當圓咕碌嘅，係啦，係啊。咁後屘當然你樣樣都有 Q 版啦，係咪？你跟住高大嘅 Q 版咩太陽之牙好初期片全部都係 Q 版，即係後來就乜嘢都有 Q 版啦，係啦。咁呢個就帶咗熱潮啦。咁當然香港亦都係有一種港漫，亦都將呢嘢引入咗嘅。不過佢哋嗰啲 Q 版我就唔好頂得順，因為你係武俠或者格鬥嗰啲咧，個樣仲係好恐神惡殺咁，但係變咗做兩頭身咁就好古怪嘅咁。咁但係嗰時都有咁樣殺佢入大陸嘅，係啦呢啲咁一眾咁樣就係咁啦。喂，呢次系咪差唔多咧？我哋讲咗几耐都差唔多系咪？ 系差唔多啦。 好，咁啊，跟住再继续同大家再讲一啲即系一啲旧回忆嘅嘢啦，好嘛？ 好， 好啊， 下次见。